通知要求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确定口岸城市范围并公告之日起到2022年3月15号离开陆地边境口岸城市与香港澳门有口岸相连的除外，人员需持有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前往陆地边境口岸城市人员抵达后至少进行一次核酸检测。加强社会责任和法律义务提醒，发热患者、健康码、黄码等人员核酸检测未出结果前不流动、不聚集。陆地边境口岸城市要做好旅游限流、风险提示等工作。文化和旅游部门要按照谁组织谁负责的原则，督促旅行社加强对团队游人员的核酸检测。 2021至2022年中国经济年会今天举行，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韩文秀表示，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有望达到110万亿元，人均 GDP 约1.2万美元，接近世界银行高收入标准。总台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韩文秀说，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我们既要正视困难，更要增强信心。 我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很多，比如我们拥有完整的产业体系、丰富的人力资源、便利的基础设施、强大的国内市场、澎湃的市场活力、足够的政策空间，特别是我们有百年奋斗的智慧经验，我国经济持续恢复发展的态势不会改变，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完全有能力实现经济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明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宏观政策要稳健有效，政策发力要适当靠前。韩文秀说，稳健就是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有效就是要提高政策的针对性、操作性、管用性，抵御经济下行压力，是六稳稳的牢，六保保得住。 内需潜力大是我们的优势所在，要实施好扩大内需战略，适度超前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既扩大短期需求，又增强长期动能。 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和实践途径。韩文秀表示，要正确处理增长分配效率和公平的关系，要争取认识和把握第三次分配。 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和社会群体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但不能搞道德绑架式的逼捐。要重视国际上的经验教训，推动共同富裕，不能搞福利主义那一套，不能养懒汉。像拉美等一些国家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教训要引以为戒。 本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美国举办所谓领导人民主峰会发表谈话。发言人表示，近日美国举办所谓领导人民主峰会，以意识形态划线，把民主工具化、武器化，假民主之名行反民主之实，煽动分裂对抗，转移国内矛盾，维护美国世界独霸地位，破坏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美方行为逆历史潮流而动，遭到国际社会普遍反对。发言人指出，美国不是什么民主灯塔，美式民主已背离民主内核，今天的美式民主病态尽显，金钱政治、身份政治、政党对立、政治极化、社会撕裂、种族矛盾、贫富分化等问题愈演愈烈。美式民主失灵失效是难以掩盖的事实，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成为残酷的现实。有关调查显示，72%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已经不是可供他国效仿的民主典范，81%的美民众认为美国民主面临来自国内的严重威胁。发言人强调，各国民主道路应由本国人民自主选择，而不应从外部强加。民主作为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各国人民的权利，而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一个国家是不是民主，应该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评判，而不应该由外部少数人指手画脚。各国的民主制度和民主道路应由各国人民根据本国国情自主选择，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发言人强调，打着民主旗号煽动分裂对抗，是开历史倒车，只会给世界带来动荡和灾难。长期以来，美国将自己的政治制度和价值理念强加于人，民主早已成为美国干涉别国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正如美国媒体评论指出，如果说21世纪还有哪个国家在寻求称霸世界、胁迫他国、藐视规则，那就是美国。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叠加影响，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国际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在以联合国宪章为代表的国际关系准则基础上加强团结与合作。中方愿同各国一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积极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对话，不要对抗，要民主，不要霸权，坚决抵制和反对各种伪民主、反民主和打着民主幌子进行政治操弄的行径，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不懈努力。 随着北京冬奥会的临近，全国各地群众的冰雪运动热情越来越高，滑雪爱好者在滑雪场驰骋，中小学生的冬奥课堂搬到了冰上进行，大家以各种形式感受冰雪运动的独特魅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今天下午，一场喜迎冬奥青少年冰球邀请赛正在石家庄正定县滑冰馆火热进行。11岁的曹铎汉所在的解放街小学冰球队夺得了冠军，他也成为整场邀请赛进球最多的球员。 我就是喜欢他的激烈，这项运动必须得坚强不服输。 我的梦想是加入国家队参加冬奥会为国争光。 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山川小学的30多名学生在滑雪场开展户外教学，感受滑雪的快乐。山川小学教师许国栋： 滑雪这个项目是北方比较特色，我们南方比较少，但是学生对这个项目其实是非常感兴趣的。学习滑雪之后，我们对速度上面的体验、心理上面的那种成长帮助是非常大的。 右手扶着我们的冰壶，左手扶着我们的助滑器。 安徽池州市近日在青少年群体中首次推广冰壶运动，老师们说，池州的几个冰壶场地陆续建好后，将会有更多的青少年体验到冰壶运动的乐趣，让孩子们知道无冰亦可上冰雪。第25届长春冰雪节开幕式明天将在长春冰雪新天地举办，特色活动异彩纷呈。长春市文广旅局副局长袁继业： 本届冰雪节策划开展冰雪活动187项，广泛开展全民上冰雪系列活动和青少年冰雪体验活动，策划冰雪嘉年华、冰雪旅游节、雪地运动会等群众冰雪娱乐活动。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今天举行发布会表示，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仍处于发展阶段，周新增确诊病例继续超过400万例，死亡率出现上升，奥密克戎变异株进一步增加了疫情不确定性，我国外防输入压力持续增大，新冠病毒疫苗接种仍然是疫情防控工作的有效手段。总台央广记者车丽报道。 目前，全国疫情形势总体平稳。近期，局部地区发生了由境外输入引起的本土小范围疫情。内蒙古满洲里疫情的病毒基因组测序分析显示，疫情是由一起新的境外输入源头引起，与之前内蒙古的疫情没有关联，疫情走势还需要密切观察。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副局长吴良友表示，近期国内疫情呈现传播链条多、局部散发和小规模聚集性特征并存的情况。 黑龙江哈尔滨市疫情风险有所降低，近日呢仅有散在的零星的病例报告。通辽市、齐齐哈尔市、石家庄市和北京市已经连续5天以上没有出现新增的病例，疫情得到较好的控制。云南陇川的疫情波及范围局限，病例呢均为同一所学校的师生，未发现校外相关病例，疫情已基本得到了控制。 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奥密克戎变异株是否比德尔塔变异株具备更强的传播力和免疫逃逸风险，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 奥密克戎变异株不影响我国现有核酸检测试剂的敏感性和特异性，而且我国监测体系具备及时发现奥密克戎变异株输入病例的能力，新冠病毒疫苗接种仍然是疫情防控工作的有效手段。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庆指出，儿童不良反应总体发生情况比较平稳，没有出现异常的情况。 在报告上来的这个不良反应当中呢，95%以上都属于呢一般反应，在这个异常反应当中呢，大多数呢也是过敏性皮疹。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昨天0到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87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6例，本土病例51例，浙江35例，其中绍兴市17例，宁波市14例，杭州市4例，内蒙古15例，均在呼伦贝尔市，云南1例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含20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均在浙江，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30例，其中境外输入16例，本土14例，浙江13例，其中绍兴市7例，宁波市5例，杭州市1例，江苏1例，在无锡市。现有确诊病例1272例，其中重症病例28例。截至昨天，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59,187.9万剂次，完成全程接种的人数为116,248.8万人。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我国风电并网装机容量达到3亿015万千瓦，较2016年底实现翻番，连续12年稳居全球第一。 重庆市涪陵水上绿色综合服务区昨天如期建成投入运营，至此长江干流实现水上绿色综合服务区全覆盖。 山西省将在8个县市区开展省级野生动物致害补偿保险试点工作，试点期暂定为3年。 河南洛阳龙门石窟近日启动奉仙寺大型渗透水治理和危岩体加固保护工程，这是自1971年以来，时隔50年，奉仙寺再次启动大型保护工程。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劳工部1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11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8%，同比上涨6.8%，是1982年6月份以来最大同比涨幅。总台央广记者李静报道。 美国劳工部表示，强劲的需求、因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供应链短缺以及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是导致通胀压力高企的主要因素。具体来看，11月能源价格大幅走高，环比上涨3.5%，同比上涨33.3%，其中汽油价格同比上涨了58%，而食品价格同比上涨了6.1%。如果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11月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环比上涨0.5%，同比上涨4.9%，同比涨幅也创造了自1991年12月中旬以来的新高。美国加州某商店店主： 以前一棵3米高的圣诞树卖69美元左右，现在涨到了150美元。 今年以来，通胀持续高企，成为美国经济复苏的拦路虎。虽然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官员将通胀飙升归因于与新冠疫情相关的因素，但价格上涨的力度和持续时间早已超过预期。不少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经济将在短期内继续面临高通胀环境，供应链瓶颈、劳动力短缺和住房成本增加等因素将持续推高价格。同时，通胀高企强化了市场对美联储加快收紧货币政策的预期。目前，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可能自明年1月起加快缩减资产购买规模，可能最早在明年春天开始上调联邦基金利率水平。11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公布后，美国总统拜登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物价上涨再次显示出国会应该毫不拖延地通过其重建美好未来法案的重要性。他还强调，美国的物价上涨已经达到顶峰，而且下降的速度将比美国人预期的要快。 根据世卫组织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昨天23:48，全球累计新冋肺炎确诊病例增至2,6,765,5,289例，死亡5,285,888例。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3:22，美国累计确诊病例增至4,983,3,439例，死亡79,6,764例。美国25个州出现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南非卫生部称奥密克戎毒株可能导致新冠二次感染风险增加。总台央广记者邢思佳综合报道。 根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美国过去一天日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150,000例。美国疾控中心主任瓦伦斯基10号表示，美国一周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平均值增加了37%，平均每天的新冠死亡人数增加了28%。截至目前，美国已有25个州发现了奥密克戎变异毒株感染病例。卫生官员预计，未来几周这一数字还会继续增加。为试图阻止冬季的病例激增，美国纽约州下周一12月13号开始重启室内口罩令，规定所有室内公共场所都需佩戴口罩，除非企业或场所提供充分的疫苗接种证明。据悉，该措施持续到明年1月15号。美国密西根州卫生官员10号表示，当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激增，感染率与住院率创历史新高，导致包括呼吸机在内的医疗物资再度面临紧缺。当地时间12月9号，澳大利亚副总理乔伊斯在抵达美国后确诊新冠肺炎。他认为自己在本周早些时候访问英国时被传染。乔伊斯表示，他将隔离至少10天，并取消了与美国官员的会晤。英国卫生安全局10号表示，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比德尔塔毒株传播性更强。如果以目前速度继续增长，到12月中旬，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将占英国新增病例的50%以上，成为在该国传播的主要毒株。南非卫生部长乔法拉赫10号表示，初步证据显示，奥密克戎毒株引发二次感染的风险可能比其他需要关注的新冠病毒变异毒株更高。这意味着对于已感染过新冠病毒的人来说，奥密克戎毒株可能比其他毒株更容易让他们再次感染。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10号就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开展安全保障对话发表声明，要求美国和北约为排除北约东扩的可能提供法律保障。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伊朗驻英国大使巴哈尔万德10号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在伊朗核设施设置的监控摄像头可能被以色列破坏。巴哈尔万德称，目前相关调查正在进行。 英国国家统计局10号发布数据，10月份英国经济增速大幅放缓至0.1%，这一数字远低于预期，表明继上个月0.6%的增长后，英国经济复苏几乎陷入停滞。 马来西亚政府10号宣布，当天举行的内阁会议同意所有已获准领域重新向外籍劳工开放。这是马来西亚因新冠疫情冻结引进外籍劳工一年多来重新开放外籍劳工入境。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明浩、吴京、张浩森，主播舒心、玉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 7 p.m. Beijing time.